辈子。 我现在等是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身体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每个新的消息，每个人都给予，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，这些年熬不低，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。世界在等我飞更高，你

歌手的头衔， 至少有了人选，与最佳歌手的感言，记得要慢慢念。 笑荒唐，我在梦里偷偷的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

错多少青春，寒夜茫茫一盏残灯，找不清离别的人，谁前世用尽缘分，今生相遇不能相认。谎言故成几身，爱后走失人魂，今生真真飘渺红尘。我用千年的情深，几世修炼这一生，只为寻回你的人。我过书山， 简单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

欢被称赞独立，生活稳定，偶尔旅行，缺少个人关系，并不是对爱情抗拒。要忘记你比想象中艰辛， 笑起来是那么平静优雅。